房子，家，包，包，包，包。窗户，发，发，发。门，屋车，屋车，屋车，屋车。书，比特，比特，比特。我的，米涅，米涅，米涅。你的，西涅，西涅，西涅。我，比，比，比。你，西，西，西。好，散，散，散，散。不是，哇卡，哇卡，哇卡，哇卡。是，一诺，一诺，一诺，一诺，一诺。早晨，尔德，尔德，尔德，尔德。什么，哎，哎，哎，哎。那个，那个，特热，特热，特热，特热，特热。这个，俄热，俄热，俄热，俄热。完成，瓦金比，瓦金比，瓦金比，瓦金比。去，格嫩比，格嫩比，格嫩比。离开，法产比，法产比，法产比，法产比。空闲，收落，收落，收落，收落。站立，一林别，一林别，一林别，一林别。爷爷，麻烦，麻烦，麻烦，麻烦。奶奶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妹妹，诺，诺，诺，诺。弟弟，都，都，都，都。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父亲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。母亲，阿念，阿念，阿念，阿念。叔叔，阿奇克，阿奇克，阿奇克，阿奇克，阿奇克。谁，谁，我，我，我，我，我。